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时间是下午的5:20，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戴希林你好。 你好，你好。 昨日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在疫情记者会那里呢，就是发表了特区政府对于现在的防疫措施的一些中期的检视。并且有几项的宣布，包括就是就将会在4月1日开始就取消对9个国家的禁飞令。另外就是4月19日就可以俾小学、国际学校同埋幼稚园就是恢复面授课堂。咁跟住就是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就将会继续维持到4月20日。4月21日开始就将会分3个阶段，以3个月的时间去到解除大部分的社交距离措施啦。以及就是之前讲过话的全民强制检测就将会暂缓啦。咁大希立啊，今日我哋都想去到讲下呢一盘的一个防疫措施的一个中期检讨啦。咁其中咧，我哋第一部分想同大家讲咧，就系社交距离措施嘅一个维持，去到4月21日先至逐步放宽。咁其实咧就嚟紧咧4月21日开始咧就会分3个阶段啦吓。咁啊，包括第一个阶段咧就重开大部分嘅一啲表列处所。咁而咧就系餐饮业啦吓，亦都可以延长佢哋嘅服务时间啦，每台嘅人数上限又放宽啦。咁同埋康文署底下嘅体育处所啊、博物馆啊、图书馆等等咧就可以开翻啊，等咁啦。去到第二个阶段咧，就系余下嘅表列处所都可以开翻啦吓。咁啊，包括系酒吧啊、泳池啊、浴室啊等等咧吓，咁都可以系开翻啦。咁同埋就系做泳滩啦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户外嘅运动咧，亦都可以唔使戴口罩。去到第三个阶段咧，基本上咧就系放宽晒大部分嘅措施啦。咁只系维持住咧，就系一啲譬如系一啲戴口罩令啊嗰啲嘅一啲嘅措施吓。点样睇咧？就因为咧之前咧就好多嘅业界啦、各行各业啦，都期待啊，好似疫情咧稍微回落少少，会唔会可以早少少吓4月20日之前就放宽一啲措施咧？咁但系咧就系特首就话啊，其实而家仲系咧一个高位吓，如果放宽咧就未能够完全安心，所以咧就要维持到4月20日之后先至咧逐步放宽，好似都令好多业界失望。 唔係，依家咧，我諗嗰、那個依家啲方案咧，其實就喺兩者當中咧，係要選擇一個平衡嘅做法。一個就係一般人佢嘅期望，第二個咧就係個實際情況咧，點樣可以使到嗰個做法係可行，但係咧又唔會出現反彈。咁咧就我覺得呢兩樣嘢係有啲差距嘅。咁我諗。自不然咧，依家政府採取嗰個措施咧，就係佢係想慢慢慢慢放鬆。不過呢個放鬆當中咧，佢係嚴防呢個反彈，咁就同一般人希望咧快啲放鬆，同埋嗰個放鬆係大幅度啲咧，當然就會出現咗個期望嘅差異啦。 嗯，嗱，當然有一個前提嘅，咁啊4月21日開始嘅逐步放寬咧。个前提咧就系个研判系香港嘅疫情冇再出现反弹，并且就系持续下降嘅趋势嘅前提咧，先至可以4月21日开始咧就系逐步放宽啦。 系 咁啊，但系亦都政府亦都讲啦吓，咁其实而家继续维持多一个嘅社交距离措施去到4月20日，其实系想呢段时间做啲乜咧？咁特首寻日都有讲嘅，咁啊包括几样嘢啦，继续所谓三减啊吓，即系继续系减少死亡、减少重症、減輕醫院壓力，所謂一個三減啦。另外咧就係、是、亦都係想減輕咧，就係亦都係協助啊，協助安老院舍咧去到恢復元氣啦，重新推動翻強制檢測啦，以及咧就係、是、借呢個時間咧就提升疫苗接種率嘅目標。咁啊，其實都講到話有好多，譬如話希望咧第二針咧都可以喺嚟緊嗰一個幾月咧就係、是、提升至到90%嘅咁樣。 係嚇，其實呢個咧亦都即係。我想特首咧就讲咗两样嘢咧，我觉得香港其实要留意嘅， 因為如果喺世界嘅討論咧，就成日都講緊動態清零啦。如果最極端就清零啦，即係咁樣。另一邊咧就話叫與病毒共存啦，最極端就叫躺平啦咁樣。但似乎咧，依家特首就想擺脱呢兩個名詞，就會走一條路線，呢個叫香港路線咧，就係優先去做三減，咁就唔好避免就糾纏咗喺兩個一個模式嘅一個討論。咁我覺得呢個都可能好嘅，不過但係因為我覺得呢、這個頭先講嗰個一般人嘅期望咧，同埋個實際做法咧，嗰、那個差異咧。其實個期望仲受另一個影響嘅，就係我哋好多專家對依家目前究竟係到達一個咩狀況嘅分析咧，嗰啲數字都好大關係嘅。不過咧，因為唔同專家有唔同講法咧，啲人都有啲亂依家即係個期望。 嗱、留意翻咧，即雖然咧都係要去到好小心。去到考慮放寬措施呢件事啦，咁但係睇翻咧，其實呢啲嘅業界咧表列處所啦，其實而家個社交距離嘅措施咧，係早至到1月7號咧。已經開始嘅啦嚇，一月七號嘅時候咧就講到話咧而家嘅餐廳啦嚇就冇晚市堂食啦嚇，一啲表列處所咧就要關閉啦，包括係美容啊、健身啊、酒吧啊等等呢啲咧都係關閉咧，直到而家嚇，咁即係話咧到而家已經係兩個幾月嘅咯，咁啊再去到4月20號咧。就三個幾月噶咯，咁雖然咧就而家即政府都有推出呢個第六輪嘅防疫抗疫基金，俾一啲嘅資助佢哋啦，以及咧就係亦都推出咗啊呢個嘅臨時失業援助啦，同埋咧保就業啦就去應對一啲即幫助一啲可能受疫情影響嘅行業。咁但係對於呢啲行業嚟講，被關閉嘅行業嚟講，可能佢哋最想要嘅都仍然係開翻業啊，即係佢哋嘅資助咧，可能都未必係幫到好多啊嘛。 係，咁所以呢個咧都要。不過我諗最重要咧，都係即係正如我哋以前都講過咧，千祈唔好咧一鬆咧又亂，一亂咧又收，一收咧又死，咁啊反嚟覆去仲亂盡。咁我相信依家循序漸進，當然對業界嚟講咧，有部分咧係比較慘啲。我覺得開始嘅時候做得小心啲，都可能係好嘅嚇。 不如都問問聽眾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唔知聽眾咧，其實你哋自己工作嘅行業啊，嚇有冇受到疫情或者社交距離措施嘅影響咧？嚇，咁而家政府就話現行嘅社交距離措施要延續至4月20號先至咧，之後係逐步開放。大家個生計啊，大家個反應感受係點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啊，戴希立啊，而家時間咧就係電話旁邊就請嚟酒吧業協會嘅主席錢俊永同我哋傾下噶。錢俊永你好， 係你好啊， 係錢生係。 對於即係四月二十號之後先至逐步開放，酒吧業仲要係第二階段先至開放，你嘅反應係點啊？ 我嗱好老实，即系我理解而家嗰个疫情，即系都令到政府真系手忙脚乱嘅，呢个都系事实嚟嘅。因为太多人真系因为呢个疫情而中招，系啦，包括即系我自己嘅太太都系，啊咁所以咧，我自己有种心同感受咧，就系当然我觉得嗰个疫情系。處理得唔好嘅，係啦，因為其實我同我太太都好小心，但係都你都睇到就係話，根本而家其實嗰個疫情係你根本係你周圍都係啊，你根本你防不勝防啊，嚇！咁所以即係、就是、我哋其實開頭聽到政府話，即係話我有一個全民檢測，其實好高興啊，即係其實我哋好開心聽到就是，哇！國家派隊兵落嚟喎，幫我哋去搞全民檢測，其實好高興。咁但係咧，又聽到即係、就是、又有另一個情況出現，又話我、哦、又話而家又話暫緩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咁對我哋嚟講，我哋聽到琴日阿特首講話，喂，有時間表啦嚇、啊，終於啊，終於都有時間表聽到啦。因為其實我哋啲同事真係好淒涼，因為我啲同事基本上我哋冇辦法啊。我哋停咗業，我哋冇收入，咁我哋冇辦法，我哋好多嘅業界都係只能夠就係採取一個做法，就係停，我哋叫停薪留職啦，係咪？啊，即係我哋唔係炒你㗎，係啊，我哋但係我哋因為冇辦法，咁所以我哋只能夠就係暫時冇糧出俾你，係啦，亦都唔需要你翻工啊。咁當然好多夥計其實講真啦，有幾多夥計真係可以喺呢個情況之下頂得住啊！咁好多伙計而家走去， okay. 走去做呢個送外賣啦。 啊，錢俊永，由於時間關係啊，我哋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咧再同你傾過嚇。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4,15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0宗是输入个案，其余是本地感染。单日新增个案连续第四日少过20,000宗，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至10,063,000+宗。卫生防护中心话，寻日再多两间安老院舍出现感染个案，第五波疫情下累计780间安老院舍有爆发，34,180名院友感染，占全港院友45%。全港29%的安老院舍员工在第五波受到感染，院舍死亡个案增至3,370宗。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说，港大分析了本港最新的新冠疫苗数据，他认为无论是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都需要打三针，但如果只打了一针科兴，应该考虑第二针转打伏必泰。而政府顾问专家团和科学委员会早前已经表明，接种科兴疫苗的市民，尤其打第二和第三针的时候，建议积极考虑抽针打伏必泰疫苗，而有关建议是有本地数据支持。梁卓伟又说，根据八达通出行数据，现在市民已经用脚表示开始挨不住，在四月学校恢复面授课之后，加上社交距离措施逐步放宽，在四月底和五月初的时候，病毒即时繁殖率可能会超过一，第六波疫情亦都可能出现。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不做全民核酸检测不意味香港躺平，放松疫情管控，认为是依据疫情的态势变化，通过优先科学的原则，完善修订和优化相应的措施。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记者会上认为，香港疫情正在高位运行，从确定优先和重点任务而言，仍然是以减少重症、死亡和感染以及老年人的优先保护为重中之重，怎样在这个时期集中资源降低死亡以最大限度保护生命是当前最优先的工作。他说，如果这个时候在香港开展全民核酸检测，需要考虑相应条件是不是足够具备，相信香港特区政府暂时不进行全民检测是基于疫情防控确定优先要求而做出的决定。日本东京都新增3,53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4名患者离世，重症患者有45人，较寻日减少1人。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等日本全国18个都道府县实施的防止疫情蔓延等重点措施，今日全部解除。政府不再要求餐饮业缩短营业时间，对活动参加人数的限制亦都放宽。日本各地都推进重启社会经济活动。经济再生担当上山际大智郎在内阁会议之后的记者会说，原定今个月底结束的新冠病毒免费检测服务将会延长到6月底。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骤雨，初时有雾，晚间同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午夜大约23度逐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新界全锦公路近住川龙村段咧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噶。咁嗰度咧继续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较早前就比较多车啦，而家就冇乜挤塞，不过经过时间都系要小心啊。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现时全锦公路近住川龙村嗰段咧，仲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少少。九龙路面方面咧，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果栏嗰段就较为多车嘅。而为咗配合油麻地西九龙走廊嘅工程啊，而家咧西九龙走廊去深水埗方向近住 骏发花园段的快线仍然有封路措施的。安全车速报告有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我哋讨论紧咧，就系寻日特首就话，社交距离措施咧将会延续至到四月二十号之后咧，先至再分三个阶段咧去到放宽噶。咁想问下听众咧，就系大家有冇到你哋自己从事嘅行业有冇受到疫情同埋社交距离措施嘅影响咧？对于而家政府话去到四月二十号之后先至分阶段咧去到放宽，大家个意见系点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大喺楼下就同紧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倾紧嘅，请翻佢出嚟先。钱俊永， 系你好， 阿田生啊，系。但系我哋啱啱之前咧，就你又讲到嗰个全民检测，嗱，不如我哋而家就唔好兜喺个全民检测先，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觉得佢应该做嘅时候就冇做，咁啊，依家你谂住佢做咧，佢突然间又话唔做咧，佢都系定局噶啦。依家我睇。咁但系剩翻落嚟咧，佢對於酒吧業咧，就係話嗰我哋佢依家有一個新嘅路線圖同時間表啊。咁你哋就可能要喺第二階段先會去到你哋會受益啦。咁咁呢個咁樣嘅路線圖同時間表，你又覺得點樣咧？ 坦白講啊，即係如果以我嗰、那個經驗啊，或者嗰個睇法咧，我自己咧。但第一樣嘢，我係開心嘅，係個人開心。開心就係話中意路線圖，唔好要業界再估呢樣嘢，好重要嘅。因為業界去估咧，因為佢估咧最慘留唔到人啊。因為咧，其實頭先我講咗啦，其實我哋啲人咧，你停薪留職咧個問題係乜嘢咧？啲人係轉行啊，直頭佢係轉咗第二樣嘢做，一轉咧就翻唔到轉頭，未必翻嚟我哋度㗎。咁所以我哋其實酒吧業，我哋喺呢段時間，我哋流失咗超過一半嘅人手㗎啦，已經係冇咗一半嘅全職，全職轉曬行啊，係啊，肯留低嘅人可能得翻一半。OK， 好啦，咁所以呢樣嘢係開心，但係我哋唯一唔開心嘅係政府佢用咗一個唔係好公平嘅標準去 set 我哋嗰、那個嗰、那個叫做我哋叫做第幾階段啊？即係例如我哋好簡單舉例啦。 即係你覺得餐廳同酒吧應該冇乜分別嘅，應該係咪咁啊？ 其實而家餐廳同酒吧冇分別，點解話係冇分別咧？係啦，佢其實咧，佢餐廳同酒吧而家咧已經混為一體嘅啦。係啦，喺我眼中已經混為一體嘅，包括有好多酒吧咧，而家咧甚至乎係轉型做咗餐廳嘅，因為佢見到喂，我成日都要俾人關門，哎，我唔做酒吧啦，我轉型，我轉埋做餐飲，即係轉埋做食餐。咁所以其實佢都變咗轉咗做餐廳，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政府咧。其實政府講緊有啲牌照係講緊成80年前嘅一啲叫做佢哋舊式嘅一啲傳統嘅一啲我哋叫做一啲規則，而佢哋用翻80年前嘅規則咧，佢定律就係話，哦可能，哦而家個規則就係咧，我哋個遊戲規則標準就係，如果你個牌照咧係屬於咧酒吧的話咧，咁咧你咧就要被停啦，係啦。但係佢哋個規則其實冇與時並進喎，即係好老實講，因為。即係點為之與時並進咧？其實而家大家你去坊間睇好多餐廳，其實佢嘅裝修全部都係酒吧裝修嚟嘅。因為點解？因為佢要招呼啲年輕人啊嘛，年輕人中意啲酒吧嘅感覺啊，酒吧嘅環境啊嘛。咁所以其實佢哋係酒吧餐廳，但係啊，佢哋如果咧好彩的話咧，冇攞到嗰個酒吧牌咧，哦、啊，咁佢哋原來咧就喺第一階段可以開放。哦、啊，原來佢哋咧攞咗個酒吧牌，因為好多時新入行嗰啲咧。 佢唔識噶嘛，啲老闆佢唔知咩叫做酒吧牌，咩叫餐廳牌，咁佢求其唔好理啦，最緊要出到個牌咪得咯。咁佢攞錯牌就大鑊啦。咁你睇到而家個情況就係、是，哦，原來酒吧就要擺第二階段嘅。所以其實呢一方面，我認為政府咧應該要重新咧去設計過究竟你哋嗰啲牌照係唔係應該唔好再分咩酒吧同餐廳咧？其實酒吧同餐廳買嘢，我話俾大家聽都係一樣，我都係豬油羊雞。 咁但係即係疫情都兩年啦，咁其實酒吧業界嘅人士有冇都即係叫做學精咗，即係申請埋個食肆牌，咁可以即係冇被停業，亦都可以喺一啲抗疫基金資助上面可能攞多啲啦，會唔會咁啊？ 其實呢有好多人都唔知啊，包括頭先呢你咁問我，應該你都唔知，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逢係酒吧都有食肆牌嘅，即係任何酒吧都有食牌，係啦，所有呢你總之營業得嘅酒吧呢都有個食牌，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咧唔知係正常喎，因為你唔係我哋嗰行啊嘛。OK， 嗱，但好多人咧就唔知道咧就原來食牌就一定有嘅，但係原來酒牌就分兩種嘅，原來酒牌有分一種叫餐廳酒牌，另一種咧就叫做咧我哋叫做係清吧嘅，即係純酒吧嘅酒牌。啊，依啲好多人唔知道，咁所以好多人咧就因為咧佢攞錯咗個牌，咁佢咪要被逼要停咯。所以我覺得呢樣唔公平嘅，因為咧其實而家咧好即係你話食肆開得。咁點解酒吧？即係我又有時真係想反問翻政府部門啲同事，點解酒吧唔開得咧？係咪嗱？去食肆啲人又飲酒噶啦，係咪？咁你去酒吧又飲酒噶啦，咁你去食肆又係食嘢，酒吧又係食嘢，其實講真講唔通咯。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沿用翻我八十年前嗰套制度，即係嗱嗰套制度可能係英國佬錫落嚟嘅，但我覺得今天已經回歸咗啦，唔應該用英國佬嗰套制度去定究竟喂咩牌照咩牌照，應該用翻一種我哋叫做。標準即係一個我哋叫 common sense 嘅標準。喂，其實佢不論係酒吧，不論係餐廳，其實 OK 都應該一致咯。 咁啊，有啲專家就講話啊，咁可能有啲市民飲咗酒就比較難控制自己，咁可能個感染風險大少少咯。 嗱，好簡單啫嘛，即係例如我哋舉例一啲普通嘅餐廳咁樣，我哋當 outback 嚇啊依啲咁嘅餐廳， 美食餐廳啦嚇。 即係其實係都係飲酒㗎啲人，你去到嗰度你唔會見到啲人 order 個扒。唔飲酒嘅喎，大部分有起碼座底係一半人會飲酒，咁其實佢哋飲酒咪一樣係會有一種我哋叫唔好話飲醉啦，其實飲酒其實係只不過就係想令個人放鬆啫嘛。咁如果你話政府係唔俾人放鬆嘅，咁不如你又索性你又整個禁酒令啦，係啦，餐廳酒吧因為咧都驚人飲咗酒之後咧，大家咧會有一啲咧親密行為，咁所以咧就要出呢個禁酒令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出禁酒令其實係咪真係有代表到？啲人唔飲酒咧，所以其實我覺得政府應該有好多嘢要去考量清晰咯，就唔係就話，喂，我覺得你酒吧啲人會有親密行為，因為飲咗酒，但係餐廳啲人咧，我覺得佢一定唔會飲酒嘅，咁、所以就冇問題咁咯。 我想問翻你哋業界嘅慘況先啦，即係其實而家都停業咗係兩個幾月啦嚇，咁你哋呢兩個幾月其實租金點樣俾咧？咁同埋即係你見到會唔會都有一啲嘅酒吧都做唔住要倒閉咧？ 嗱，好老实讲，暂时咧啲业主咧，我见到好多都有良心嘅。嗱，依个都要好坦白，大部分业主都肯减租，只不过佢减租一个比例唔同，可能有啲好啲嘅业主可能减租减一半，系啦，差啲嘅业主可能系减租减两成咁样，系啦。咁但系佢哋都有减租嘅，系啦，依个系事实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啲業主其實我見到佢都唔錯噶啦，喺呢段時間都願意即係共同進退啊！啊，個別情況唔講啦，個別可能有一兩個特別衰，佢死都唔肯減啦，呢啲我唔講啦，係啦。咁你話我哋呢段時間，咁當然梗係慘啦！呢段時間好多人因為都要交一半租或者交七成租咁，但係你話啲業界會唔會因為咁而去 close 山咧？即係我哋啊，索性執咗佢啦咁。暫時唔會住。 Okay. 因為始終啲業界都見到政府有賠錢，人好現實嘅，不論係我哋業界老闆又好，你話任何做生意嘅老闆都好，佢知道政府會賠錢俾你，佢就唔會執噶啦。 同埋依家有個曙光，有少少曙光啫，即係咁啦。依家有 冇得？你係個老細，你都想喂有錢賠喎，咁你都幾抵等啦，係咪先？嚇，只不過到最後等唔等到咁解啫，係啦。咁但係一般嚟講，暫時我睇到好老實，真係執嘅酒吧比較少，可能你話。可能都係講緊嗰十零間嘅酒吧，即係比例少啊，即係唔係好似之前咁樣。如果之前係直頭要你停業，但係又唔講賠償咧，嗰段時間咧就最慘。嗰段時間可能講執一成， 係啦。但係而家咧，政府話肯賠啦，又第五輪，又話第六輪，咁變咗啲業界咧，個個咧寧可死守， 嗯， 都唔執。 明白。好啊，好啊，多谢晒钱俊永，多谢你， 多谢， 唔好系，系多谢你哋。 钱俊永咧就系酒吧业协会嘅主席嚟噶，咁啊，大希立啊，我都今日见到咧有专家啦吓，就系港大嘅孔凡毅教授咧，咁啊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讲话啊，其实咧讲紧话四月廿一号打后分三个阶段去到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是不是需要即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去到放宽的呢，还是都可以啊，可以按住疫情可以快啲放宽呢，咁佢就咁讲嘅就话，如果下跌趋势快嘅话呢，个路线图呢就唔使分三个月逐个阶段实施啊，可能每隔一个礼拜呢就可以再放宽，尤其是户外运动呢可以更加早开放。 我諗呢就即如果从專家嘅角度呢就可能係可以咁睇嘅，咁但依家两个问题嘅，一个呢就定政策咧，你首先都要有一個初步嘅想法先。咁我諗呢個都係初步想法。如果你話真係我哋嘅專家預測得咁準，會跌到去三位數字或者兩位數字，我相信政府都會加快，即係我相信都會啦。但係第二個問題咧，我自己睇咧，仲會唔會有就其他嘅情況咧，係會使到專家嘅估計同現實會有距離咧？咁呢個都要睇實際情況啦。 好，我哋电话1872311，听听听众魏小姐嘅电话。魏小姐你好， 系你好啊， 请讲啊。 系咁噶，我相信咧，依家市民咧唔系好在乎咧，你系清零抑或与病毒共存嘅。最重要系咧，几时可以通关？我哋几时可以过正常生活？但系依家政府咧去做嘅嘢咧。實際行動就是與病毒共存，口號就是清零。如果這樣的話，我們是永遠無日無之的，永遠不會停的，這個這樣的局面。麻煩他政府，你這麼多專家，可不可以有個數字，你每幾多個陽性個案或者每幾多個percent的人中了你就會封樓，或者你那個社交距離措施是怎樣，同埋你嗰啲航班喺乜嘢喺乜嘢數字之下，你又會收緊？咁你唔該你清清楚楚咯。 嗯，好啊，多谢细艺小姐嘅电话吓。咁因为都其实都政府都有解过嘅呢啲，即系其实都要整体咁去睇啦吓。即系除咗个感染嘅数字之外咧，咁可能仲要睇下即系有冇一啲高风险嘅因素啦吓，或者系疫苗接种率啦。可能呢啲都系全盘咧吓，政府去到考虑去到呢啲防疫措施嘅一啲考虑嘅因素，就唔系净净系睇嗰个嘅感染嘅数字。 我谂头先嗰位听众咧带咗另一个问题咧，我觉得喺政府嚟讲咧，系好难处理嘅。依家喺目前我讲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内地咧就系一个好严格嘅动态清零啦。咁咧就外国咧就比较松动啲，即系成个处理方法。咁你会发觉而家香港现实上边咧，你唔理佢过往做成点啊，客观上咧。其实佢已经系毒与病毒共存咧，好多人感染咗啊嘛，所以佢要由依家呢个状况变成咧接近清零咧，佢个难度系大过咧依家嘅情况同外国接轨嘅，所以佢一定会出现咧同外国接轨嗰个条件咧系首先出现先过同内地通关呢个条件， 嗯， 所以如果你话要通关先个。同外國接軌咧，我覺得香港咧客觀上好難做到。依家目前嚇， 好，我哋又講講咧關於學校方面嘅措施啦嚇。咁啊，尋日特首就講到話咧，就會喺4月19日最快4月19日咧就恢復小學、國際學校同埋幼稚園嘅面授課堂啦嚇。咁亦都係原定政府嘅計劃嚟噶嚇。復活假之後咧，就去到俾啲學校復課。咁而中學方面咧，就等文憑試嘅核心科目考曬試之後咧，就會咧恢復面授課堂啦。咁而咧就係講緊話咧，亦都希望咧。 去到再去提高呢個學生嘅接種率啦嚇。因為咧，其實睇翻咧就中學生啦，12至19歲咧，第一劑疫苗咧，其實個接種率已經95%噶啦。嚟緊咧就要睇睇小學生嗰個嘅接種情況，因為小學生嗰個嘅接種開打嘅日期咧比較遲少少啊。暫時咧3至11歲嘅兒童第一劑疫苗接種率咧57%咁要去急起直追啦。咁但係政府就話咧係唔會以疫苗接種率嚟作為咧就係恢復面授課嘅一個條件嘅。咁不過咧又咁睇，即係嗱，而家咧就其實啲學校啦喺3月7至14號期間就開始咧就特別學校假期啦。咁之前政府講過即係提早暑假啦咁。咁到而家咧就係一段嘅時間啦。咁其中咧就係要佢哋放假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預留啲校舍咧就做全民檢測啊。咁但係咧就而家全民檢測就暫緩啦嚇。咁究竟啲學校放咗假嚇，咁有啲學校又問啊，咁其實準備咗啲工作咁又點樣咧？而家又唔使做全民檢測咯。 係，其實大家我哋都可以了解一下，譬如啲小學嘅同事咧點諗啊？因為佢哋咧就一方面就做咗好多準備工作，不過依家就唔使做，即係全民檢測。但係另一方面咧，又會翻學喎。但係個翻學咧，大家都有啲擔心咧，因為個接種率咧就未達到90%，而且政府話明唔逼啊嘛。咁但係大家都係希望個接種率比較高嘅情況下面復課就比較合理啲，即係咁樣。咁依家就面對一個過去做咗功夫就未必有用，但係將即係準備要開學咧，嗰個功夫似乎咧又未係好成熟，咁即係點樣處理呢個兩難問題咧？即係咁樣。 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小學校長啊，就係荃灣雙會學校嘅校長周劍豪啊，周校長你好。 周校長， 你好。 係， 首先就頭先我都講啦，即係政府就暫緩咗全民檢測啦嚇。咁啊，都留意到有新聞報道咧，之前都講話就政府就視察過你哋學校啊嚇。 冇錯。 咁其實準備咗幾多功夫嘅咧？咁而家冇得做全民檢測，咁啲準備功夫會點樣處理嘅咧？ 嗱，政府嗰邊咧，其實就做得好多嘢噶，因為佢最早期要先要作一個嘅基本嘅審視咧，就係、一啲教育局嘅同事咧就嚟到學校，咁啊睇下個場地啊，因為佢哋要考慮好多嘅通風啊、WiFi 啊、嘅電力啊、又或者最更重要就係嗰、那個流進出嗰個場地嗰個嘅流通性嗰個問題。咁變咗咧，我所知咧就去咗好多學校嘅，譬如我喺葵青區啦，我自己喺青衣啦，我自己咁我知道就由佢分幾天去咗好多學校嘅。咁到最後咧，咁當係拍板就話，我哋學校咧就係被呢個係覺得係個場地係合適啦。咁跟住咧就有另一 team 嘅政府嘅部門咧，即係當時就係假設呢一 team 咧就會喺全民檢測嘅時期咧，就會延差咗我哋學校嘅。咁嗰天嘅同事咧，又嚟再睇實一次，因為始終咧學校有譬如睇過我哋嘅禮堂啦，又或者睇過我哋嘅户內操場喎。咁變咗我哋再去細緻咁 study 下，喺咁嘅狀況底下，可以擺到幾多個 booth， 幾多個檢測嘅位啊？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咧就能夠係快少少咧做得咁樣。咁變咗佢哋又嚟到勘察咗一輪，咁咧就亦都係睇埋邊啲地方可以係有所可以穩妥地 keep 住一啲嘅物件啊、儀器啊咁樣啦，咁又有唔同嘅流程，希望我哋啲課室點樣配合佢哋咧，就係俾佢哋啲工作人員，譬如著一啲防護衣啊咁樣，咁又睇咗一輪，咁但係咧就到如今咧，咁最後就當然就係而家係暫緩嘅話，咁呢個可能係即係最。政策都係因為嗰個實況而調節啦，我覺得咁結果我哋就本來就預留曬所有嘅準，即係我哋就留空啲位置啊咁樣俾佢哋啦。咁而家就似乎就冇用咁解啫。對於我哋嚟嘅就唔係話太大嘅影響。咁就咁樣嚇。 周校長，我有兩個問題想問你，我先問第一個問題先。嗱，依家就嚟又要翻學啦。照你所知，你哋嘅小朋友咧，嗰個接種率大約係幾多？同埋你估計到翻學嘅時候會有幾多咧？即係接種到呢個疫苗嘅率。 係嗱，因為咧，我哋學校咧就嗰、那個 結構就比較特別啲嘅，因為我哋咧有四成幾嘅跨境學童嚟㗎，即係我哋喺青衣啊，即係啲跨境嘅中意嚟我哋學校讀。咁變咗我實實即係譬如本地嘅嚟計咧，咁我有五成幾六成啦，咁啊二百幾三百個學生，而家喺經我哋學校嘅安排打針，即係經我哋學校喎，即係我哋一啲好確實嘅咧，就有三分之一而家。咁但係咧，其實咧喺個組織嘅過程裏邊咧。我哋係掌握到有啲小朋友咧，佢哋係等唔切我哋學校嘅組織， 係、 因為都要啲安排噶嘛，要啲時間，咁佢哋已經係自己打咗啦。 咁啊，大約加埋曬有幾多少度咧？你估計？ 我純粹估嘅啫喎，呢個 係啱，係，因為你都開學，你都要估嘅喎，如果開學嚇 有六七成啦，我估計 有六七成。好啦，嗱，咁我跟住個問題就想咁問啦，嗱。過去你準備全民檢測嗰啲準備工作咧，你覺得有冇嘥啊？或對於你哋開學之後反為有用？但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你話七成，你又覺得呢個條件夠唔夠？覺得去翻學係一個成熟嘅條件？嗱，如果呢兩樣嘢咧都出現問題咧，有機會雙失嘅喎。 嗱，第一个头先谈到你讲个问题就话，我哋嘅准备功夫有冇 用？会唔会对于你哋开学会有用咧？仍然，因为冇用嘅两件事根本冇关系。 我觉得同开学系唔系好大嘅影响到噶。我而家不嬲，我哋本身我哋都系 keep 住系点样将个环境，因为学校有同事翻工噶嘛。 系， 咁我哋一路都系 keep 住嗰个干净啊、卫生啊、清洁啊等等。 咁即系当嗰啲准备工作就依家唔做咧，就嘥咗少少啦，即系咁样啦。好啦，咁依家我哋又准备开学啦。 做學校嚟計，只係預留一個空間俾佢哋嘅啫，再做一個全面配合嘅人。我哋實際要擺嘅 effort 去作準備咧，唔算係有啲什麼嘅。 好啦，咁依家我哋而家準備開學，七成我當依家你估係做得準啦。咁七成你覺得呢個條件成唔成熟咧？ 嗱，呢因為我只係集中喺自己嘅教育專業嘅啫。咁你話 O 唔 OK 呢啲咧，要睇專家啦。 但都想問翻咧，即係譬如你覺得四月十九號恢復面授課堂係咪一個適當嘅時機呢？以及咧就係、是、好啦，即係再不幸咧出現一啲學校嘅小朋友學生嚇，咁就出現感染群組嘅時候，你覺得嚟緊嗰個應變方法應該係點咧？ 嗱，我睇而家就預計就四月十九就開始就陸陸續續會復課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嗱，若然到即係依個係一個最一个设定嚟嘅啫，我头先都讲啦，即系政策咧会因为嗰个时局，因为个情况而到调节噶嘛。咁如果我觉得埋到位，我哋依家仲有大约系接近三十日嘅时间，咁咧埋到位，如果系再有啲咩嘅改动，如果真系个有好大嘅差异嘅落差嘅话，同预期，咁咪再调节咯。我觉得依、這个为着小朋友嘅安全咧，我哋会系愿意配合嘅，呢啲即系大家一齐亦都系支持呢啲安排嘅。咁就咁啊，至于你话即系 譬如你哋会唔会去再主动调查嘅时候咧，发觉都系七成，咁你哋会想办法使到去达到譬如九成咁。在那個開學之前你們會做這些功夫呢？ 我們沒 有，當然自願啦，一定要自願啦。 你說作一個溫馨提示的，這個我覺得是，這個是我們平日都有處理的，這些都，因為是整個社會，整個我們香港的大事來的嘛，即希望是大家一起接種那個疫苗，但是也都是，即純粹你剛才所說的，即自願性啦，我自己覺得。 OK， 好，唔该晒周校长，多谢你。 系 周剑豪校长咧，就系荃湾商会学校嘅校长嚟噶。咁喺呢一节节目完之前咧，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荃湾梨木树二村柏树楼、深水埗泽安村丽泽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呢一节嘅自由风嚟到呢度啊，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大家报告喺荃锦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川龙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场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就比较多车啲啦。经过请小心忍让。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接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南区嘅黄竹坑道有道路工程，黄竹坑道去赤柱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同维他大厦嘅中线封闭咗噶。六点前的交通消息来到这里，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港汇指数报 95.6 升 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荃锦公路的交通线，荃锦公路近住川龙段之前因为受到意外事故影响，曾经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交通是回复正常的，因为意外事故已经是清理好晒的。荃锦公路近住川龙村段的意外事故清晒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就比较多车啲，窝打老道去沙田的龙尾近住大学会堂。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之路现在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附近。九龙区路面方面，现在窝打路到沙田近住九龙塘栏开下道那段就比较多车啲。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带就较为多车的。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至到安定村段比较多车，黄珠路左转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嗰段咧都系交通繁忙噶。仲有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啦，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站嗰段咧都系多车噶。仲有咧要特别提醒揸车嘅朋友啊，咁部分地区嘅能见度咧而家都系有啲差嘅，咁啊揸紧车你咧要特别小心啊。安全车速报告有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我收到了，你收不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的是政府设立的紧急警示系统嘛。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现在最常用和安全的就是扑热息痛，但是要注意六岁以下我们就不建议去自己走去买成药。并不是六岁以下不用得这些扑热息痛，其实好细个两岁一岁都可以用到扑热息痛，只不过是要最好医生问诊或者药剂师看过你的情形需不需要可以服用。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是刘德华。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平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嚟到傍晚嘅6:39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喺度吓。咁喺节目继续开始之前咧，咁就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荃湾梨木树二村柏树楼、深水埗泽安村丽泽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啊，戴希立啊，咁啊，其实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对抗新冠病毒嘅口服药啊吓。咁因为咧，就喺三月上旬啦，咁其实医管局咧就已经根据专家嘅意见咧，就采购两种治疗新冠病毒嘅口服药物啦吓。咁啊，分别咧就系嚟自辉瑞药厂吓，呢个嘅帕克斯洛维德啦吓，以及咧就系另一种嘅药物咧，就系莫纳皮拉韦啊咁。咁其实咧就系呢一第一批嘅药物咧吓，已经喺3月14号咧就运嚟香港噶啦。咁究竟有几多剂呢啲嘅药物咧？咁啊早前政府就话咧，因为同药厂嘅协议啦，咁所以就唔能够讲出咧就系采购呢个药物嘅数目啦，以及咧就系采购嘅价钱啦等等咁。咁不过咧就知道咧就3月14号咧就第一批咧吓就药物咧就已经嚟到香港噶啦。咁点样用法呢？咁啊，医管局咧就话会按照临床指引啦，同埋病人嘅情况，就为住公立医院嘅住院病人，同埋咧就去指定诊所嘅一啲病人咧，去到处方呢啲药物嘅。院舍都有机会有噶。嗱，医管局咧其实而家有一个社区老人评估小组啦，就会透过外展同埋遥距诊症咧，就睇啲院舍嘅确诊长者啦，同埋就系残疾人士啦，咁就会按住临床指引咧，就会处方呢啲嘅口服药物噶。咁另外咧，私家医院咧其实都有机会有噶，因为咧私家医院咧就透过唔同形式咧就为新冠病人提供医疗嘅支援。咁医管局咧会按住机制咧就向私家医院去借出有关嘅口服药物咧，去到治疗新冠病人。嗱，呢啲都系口服药物嘅背景啦。咁不过咧，就究竟乜嘢嘅病人系适合处方呢啲嘅口服药物咧？嗱，呢个指引咧就喺寻日咧有一个嘅更新啦。嗱，旧嘅指引咧先讲，旧嘅指引咧就系话咧，未完成接种疫苗同埋70岁或者以上，或者70岁以下，但系有高风险因素嘅患者咧，就可以处方呢两款嘅药物啦。咁但系咧就寻日就更新个指引啦，就话将个年龄咧放宽，同埋咧打针咧都放宽吓，就话所有60岁或以上嘅患者，无论打针打成点，都可以咧处方到呢个嘅口服药。60岁以下嘅患者咧，如果有高危嘅因素同埋未完成接种疫苗咧，同样咧都系适用嘅咁。嗱，呢个嘅呢个年龄放宽啦，咁同埋即系打唔打针吓，都俾呢啲嘅年长嘅人士咧，去到处方呢啲口服药物咧，咁就放宽嗰个年龄啦吓，可以多啲嘅病人可以适用啦。咁个背景系乜咧吓，大希立？咁就系咧，就早前咧，因为旧嗰个指引咧底下咧，就有啲病人就投诉，就话啲前线嘅医生咧，好似开药嗰个准则有少少唔一致，有啲病人咧可能系打咗一针嘅吓。咁但系咧就都系未完成接种啦，系咪？咁但系咧，医生咧就冇处方呢个口服药俾佢。咁所以今次咧就系医管局去到更新个用药指引，睇嚟咧都系放宽咗呢件事。 系啊系啊， 吓戴希立。 咁啊，我就觉得呢、這个。有冇科根据呢个就我就唔清楚啦，即系但呢个啲都要医生先知。但我相信咧，可能因为香港真系患病嘅人好多，同埋有唔同嘅年龄层啦。咁如果呢个系有医学根据咧，我觉得呢个都未必系一件坏事嘅。即系过往可能订药又未嚟，咁如果所以咧就优先俾咗一啲即系年纪大同埋即系嗰啲有需要嘅人先咁。咁依家可能佢哋买药嗰个途径，可能有保證啦，佢哋就可以放寬啦，即係我估，可能即係咪咁樣？ 咁可能咧都要考慮一啲嘅因素啦，包括就係究竟訂購嘅數量係咪足夠啦，係咪足夠可以 俾到更加多嘅病人嚇放寬個年齡門檻，俾到更加多嘅病人去到使用呢種嘅口服藥咧？咁二來咧就係、是、就頭先都講咧，即、就、係、是、打唔打針嘅狀況咧都係放寬嘅，即、就、係、是、只要你係60歲以上，無論你打齊針未。都有機會咧，就係即係病人都可以咧，去處方到呢個嘅口服藥啦。咁相信咧，就係都可能係減少咗一啲咧，就係臨床上面嘅一啲可能爭拗啦。 但仲有一個發放嘅問題，因為過去咧就私家醫院就冇辦法獲得呢啲藥啦。咁依家後屘就話可以借出啦。到依家究竟容許私家醫院或者私家醫生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咧？是都是用借出啦，因为可以俾佢哋自己去订咧。我由呢、這个我都想搞餐清楚。 嗱，我头先引述咧就话医管局会借出一啲药物俾私家医院啦。咁、啊、但系究竟而家个状况系点咧？借过未咧？吓、 啊， 借几多咧？咁呢个咧可能都要真系继续去到追查嘅一件事啦。吓，嗱，我哋电话18723111，咁唔知咧听众之中啊，有冇啲系？長者啊，可能是有長者確診咧，或者是一些有高風險人因素的一啲病患者，大家呢段期間有冇處方，即係有冇獲得啊醫院或者係指定診所去到處方呢兩種嘅新冠病毒嘅口服藥咧？嚇、個情況係點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 嘅。不過口服藥最緊要係輕嘅時候用先有效，呢、這個就最重要嘅。 係嗱，咁就今日咧都喺疫情記者會上面咧都有記者問到醫管局啦，咁啊到最新嗰個數字，究竟呢兩種藥啊係處方咗幾多劑俾病人咧？嚇咁啊，醫管局嘅代表。就答就话咧，系呢个嘅麦沙东药厂嘅莫纳皮拉韦咧，就已经处方咗16800多剂啦。咁而辉瑞嘅帕克斯洛维德咧，就已经处方咗2300多剂啦。吓，好啦，我哋呢个时间咧都请嚟一位药剂师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啊，崔俊明你好。 崔生你好， 点样理解呢个新嘅指引放宽年龄门槛，同埋即系打唔打针都未都好啦，都俾佢哋食呢两种嘅口服药咧？ 其实嗰个辉瑞嗰只叫做Paxlovid 咧，其实佢有两个临床研究嘅，一个咧就系嗰啲人士冇打针，一个就有打针嘅。咁最新嗰个啦，即系最先系公布嗰个咧，就系冇打针先嘅，即系佢招募啲人士咧系冇打针。然后呢就先至俾啲药佢，咁就减少佢入院啊同埋死亡就 89% 嘅。咁另一个临床研究呢係有一班有打针嘅。咁有打针当然啦，佢已经有少有啲保护㗎啦。但係都发觉呢原来佢减少入院呢都有 70%。咁所以呢就係、是、基于呢我相信啦，佢哋基于两个研究呢就将佢放宽有冇打针都俾呢啲药物啦。咁其实都係有啲证据去支持嘅。咁當然啦，如果要放寬到60歲同埋有冇打針都俾呢，咁嗰個藥物嘅供應一定要充足，咁同埋一定要小心一樣嘢，因為呢隻藥係同好多常用嘅慢性嘅藥物呢有相沖嘅，一定有啲機制呢係保證啲市民食嗰陣時候一定要安全囉。 咁嗱，而家即係放寬嗰個用藥嘅年齡門檻啦，咁係咪代表住其實60至70歲都好需要去到用呢隻藥去到減輕重症呢？ 其实这药就是轻度至中度的确诊者来的，咁重症就唔食得啦，因为这药就唔系咁犀利去杀病毒，佢只不过抑制佢再繁殖咁解啦，所以一定系适合嘅轻度至中度啦。咁如果由70岁降到60岁咧，其实都好嘅，因为其实始终60岁都有机会佢有风险因素导致重症嘅，吓同埋有长期病患，咁所以其实。佢可能睇到個供應比較充足嚇，咁同埋香港可以買得到就係一定嘅數量，就放寬為60歲嘅嚇。 嗯，咁就另外咧就係60歲以下患者啦，如果有高危因素嚇，咁就同樣都可以獲得處方呢種藥物啦。咁以你所知，高危因素係包括啲咩啊？ 嗱，高危因素咧其實就係、是、其實同臨床試驗嗰陣時係定咗噶啦，就是、例如啲肥胖啦，或者心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癌症啊，嚇即係艾滋病啊，啊同埋一啲呼吸系統嘅疾病啊，譬如嗰啲未控制到嘅哮喘啦、啊，或者慢阻肺病都係嘅。咁、啊、其實呢啲都係全世界都攞呢個標準噶啦。不過問題就今次佢放寬得嚟咧，就係、是、話、就算啊打咗針或者打齊針咧、啊，都可以、有用到呢隻藥咧。其實係基於佢第二個臨床試驗睇到都有幫助咯，咁其實打針都可以防止入院同埋重症，但如果加埋藥物咧，可能佢嗰個成效就更加好咁解啫。 啊，崔生，我咧想请教你咧，就嗱，依家我假设咧，如果个指引系越嚟越清晰，亦都咧个药物供应系足够，咁所以个年龄同埋嗰个使用者个放宽咧，其实就应该系好嘅，因为只药都贵噶嘛。如果系医管局去做咧，即系咁变咗，我谂啲病人咧就会有得益嘅。咁但系我想再问多第三个放宽咧，就嗰時講咧，就係嗰啲私家醫院或者私家診所咧，就可以借，即係可以由呢個醫管去借出啦。咁如果日後我哋想希望能夠佢亦都參與去醫治病人嘅話咧，究竟依家係咪仲係要通過借出呢個方法？因為佢自己可以訂噶。 係嗱，其實咧就私家醫院咧就一定冇得訂噶啦，因為所有呢啲咁緊急啊嘅藥物去治療一啲輕度至中度嘅抗病毒藥咧，就政府買俾公營機構用嘅。咁所以而家私家醫院啊，當然啦，要醫管局就係最清楚。其實私家醫院咧，而家佢有如果話佢有一啲門診係專睇呢啲感染，即係輕度至中度新冠肺炎嘅感染咧，其實已經係可以俾佢哋用噶啦。咁就因為冇得借，因為點解咧？一係佢買唔到噶嘛，啊，咁算還唔到啲藥嚇。咁好啦，你話計錢，咁但係佢而家又幫緊政府睇緊嗰啲病人咁樣，咁只不過係分擔啲工作，或者可能有啲行政費啦，但係就唔可以收市民嘅，可能收翻政府啲行政費。但係嗰啲藥咧，我相信都係因為佢幫緊政府睇緊嗰啲病人，咁所以藥只不過係有一部分擺喺私家醫院咁硬嘅，係啦，等佢有得開呢啲藥物 嘅。即係對於病人嚟講，都係即係除咗行政費之後，都係免費嘅。其實 啊，一定係啦，因為呢啲嘅感染啊，一定係免費噶啦。因為佢五日嘅療程啦，如果計翻睇翻美國嗰、那個價錢啦，都係講緊港幣5500蚊五日嘅療程噶啦。 係 咁而你所知，其實醫管局已經開始借出藥物俾私家醫院未㗎？ 其實開始咗噶啦，即係因為私家醫院都有啲醫院有門診係專睇呢啲病人。總之佢個醫院有一個門診專係睇啲新冠肺炎嘅門診病人咧，其實已經可以將啲藥擺喺佢哋嗰度嚇。咁如有需要咧，佢就會開呢啲藥物。咁詳情當然要問翻醫管局啦。但係我哋都睇翻，因為我哋都喺醫院做，都睇到嗰啲私家醫院都有攞到呢啲藥物。系就喺度可以用咯，系啦。 之前都有啲私家医生嘅业界咧，都系提出过话啊，其实可唔可以更加广泛俾私营医疗嘅业界去到使用呢个新冠口服药咧？咁你觉得点啊？ 嗱，第一阶段就私家医院门诊啦，吓，咁第二阶段会唔会话将去放宽到私家医生嘅诊所咧？就呢个要睇翻啦。第一个私家医院嘅诊所有冇一啲登记咗医健通？因为其实我哋睇到一个问题，当然多啲病人用到呢隻藥是好事啦，但不需要用到病床入院。但有一個問題出現咧，就是話如果越多病人用咧，佢個相互作用出事嗰個機會就會大，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個病人用咩藥咧，未必咁清楚啊。即係你當然公營機構有曬記錄，但私家譬如去睇私家醫生，可能私家醫生啲藥佢又冇去登記醫健通咧，我哋睇唔曬個全面嗰個食藥嘅問題。因為其實呢隻藥最緊要一樣咧，係有一些常見的慢性病的藥物是忌用的。我們在醫學界忌用的意思就是說一定不可以一起吃，如果不是吃了就有些嚴重的不良反應，甚至有死亡的風險。 我還有兩個問題想請教，就如果即我們不是想去追究的問題，不過現在看回頭，我們香港買這些藥那個時間是恰當啊，因為其實是慢了，因為有時藥的我們都要看清楚它的效能，這個第一個問題。我還有第二個問題呢，就是這個呢就對於即防止的由輕變重，如果我們早用會好，但是會不會其實內地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都會有些中藥是有一個可以幫助的作用，而這個方面我們香港有沒有去研究一下中藥那個輔助性在哪裡呢？ 是嗱，講翻第一題先啦，咁就係咪慢咗咧？其實嗰只 Paxlovid 即係輝瑞嗰只咧，係比預算係快咗嘅， 快咗， 先應該係六七月先嚟，就可能因為而家呢啲第五波疫情個需求大，咁就而家三月尾啊三月中都有啦，得用啦嚇。 係 咁，第二樣嘢咧就話 有冇啲中藥係可以咧？其實蓮花清瘟膠囊咧喺內地其實係有做過研究噶，咁、那個研究都唔係話啲細嘅研究，咁佢哋睇到咧嗱，自己本身咧就唔可以幫助啲即係好轉得快啲嘅，即係講住院病人 係 冇乜幫助，因為有舒緩性嘅啫。但係如果加埋全加埋呢、這個標準嘅西藥治療咧，就有助佢係又可以減低炎症嘅因為炎症其實係重症嚟嘅，炎症嘅發展嘅，咁事實上係有呢個證據證明到咧，蓮花清瘟膠囊加埋西藥嘅主力抗病毒嘅治療咧，其實有助消炎嘅嚇，咁、所以呢個都會即係好得快啲嘅。咁所以可能要參考一下啦，因為人哋嗰度做到出嚟有證據證明嘅。 即係喺我哋香港個醫療體制裏面咧，如果要引入中藥去做一個輔助，有冇困難啊？ 其實有啲醫院咧，其實都開始咗中西藥，不過係以前就係嗰啲某啲指定嘅治療，譬如有時癌症治療都有啲舒緩用中藥。好啦，今次有疫情係可唔可以中西藥合璧咧？真係要睇翻政府嘅推動啦。嗱，我相信。當然中醫師就好支持嘅嚇，咁但係我哋就藥劑師咧，其實我哋都支持嘅，因為點解咧？調理身體同埋真係有啲舒緩作用咧，少啲副作用咧，其實中醫係真係有個優勝之處嘅嚇，咁所以我哋都贊成中西合璧。不過問題就話要揀選一某啲醫院開始先啦嚇，同埋嗰啲比較冇咁高危啲先，譬如你中度嗰啲先咯嚇，因為高危始終係西藥或者因為佢個起效快啊嘛。救咗條命先，但係如果你話要配合中藥去舒緩、減低炎症咧，可以喺中度病情嘅病人身上可以試下。 照你所知，醫管局依家開始有冇依啲試驗計劃，或者係做緊依方面嘅研究咧？ 其實佢哋都講過話會嘅嚇，咁就當然邊間醫院佢未公布啦嚇，詳情可能要問翻佢哋。但係我相信，因為國內都我諗國內政府都希望香港都學。即係學一學用中西合璧嘅方法，我相信都好快會見到噶啦。 崔俊明都想問翻咧，就係關於分發呢啲口服藥嘅途徑啊。嗱，我見到阿梁卓偉教授就有個建議，就話不如可唔可以咧，就再一步咧，喺度擴大呢個口服藥物嘅應用咧？咁包括譬如話，衛生署將一啲嘅確診個案資料咧，就傳俾醫管局。咁醫管局咧就係睇翻咧嗰個病人嘅一啲病歷資料啦，就揾出一啲高危嘅病人，就透過速遞咧就將啲藥咧送去一啲譬如可能家居隔離緊嘅病人屋企。咁佢就話咧呢個咧係英國國民保健服務 NHS 嘅做法。你覺得香港係咪可以做到呢樣嘢咧？ 其實係㗎，我好贊成呢個建議嘅，因為點解咧？嗱，你而家去指定嘅診所又好，或者啲普通科門診。先至睇咗先至有藥。其實如果能夠加快呢個步伐嚇，同埋你知每一日都有呢個名額定咗噶嘛。如果能夠早啲食，因為其實係五日黃金期嚟嘅，即係輝瑞呢個咧係五日，即係有症狀五日咧一定要食到。如果唔係一過咗咧就冇用。咁所以咧喺英國咧係做到點咧？其實佢真係用一個搖佢，跟住知道確診咗，然後就問症。要得咧，真係有人送過去，然後跟一個藥劑師去搖佢，去教佢食藥同埋要注意啲乜嘢。因為頭先講過啦，佢好多藥物嘅相互作用，那個藥劑師咧就會 check 曬嗰啲藥有冇相互作用，同埋會講解有啲咩注意事項。其實呢個係好好嘅，即係咁變咗個病人即係確診者咧，就好快得到藥物喺五日之內得到，而且又唔會佔用咗一啲即係可能真係普通科門診嘅額。最緊要就係個病人真係好方便啊嘛，唔需要一定要離開屋企。走去診所嗰度，咁你知喺個即係途中可能會感染其他人咁，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嘅建議嚟嘅。 咁但係呢個一定要嗰、那個藥物嘅物流啦，傳送啊，咁就要做得及時啦，係嘛？ 其實物流就最緊要有要揾一間物流公司專係送藥咯，因為事實上我哋公營機構有啲物流公司係專送藥，包括雪嘅藥又好，或者一啲好貴重嘅藥，佢哋都有咁嘅設備嘅。咁而家只不過係擴大佢咁解啫， 所以如果即係根據依家政府新嘅講法，叫做減重症就是、減死亡、減感染咧，其實依個係減重症嘅一個即係、就是、一條戰線嚟嘅，依、這個值得研究嘅依、這個 係啊，因為其實口服嗰陣時個定位咧係直情係叫你唔好入醫院啦，入醫院都唔使嘅。而家英國都做到話你唔使嚟睇啦，我搖佢或者我用電話問症。咁呢個就係正正係你即係真係最好利用呢隻藥嗰、那個方法嚟嘅嚇。 剛才我都引述了，就是其實早前呢，即都有一些病人可能未打齊針，或者有一些高危因素，但是都前線的醫生就沒有開這個口服藥給他。其實你覺得在即臨床處方的時候，有沒有可能有一些爭拗，或者是一些模糊的地方呢？ 初期反而就佢其实嗰个指引就写得好清楚嘅，只不过啲市民觉得点解我应该食嘅，点解你唔俾我啊？咁其实当时初咧个指引就比较严谨啲嘅，即系如果你打个针或者打晒针咧，都唔可以食服食嘅。咁而家就放宽咗咁解啫，吓。咁啲市民可能唔系好明白点解。咁其实我想话俾大家听咧，佢哋嗰个临床试验实质真系唔系。即係嗰啲招募嘅人咧，係完全冇打過針嘅嚇，咁真係一打咗針就已經唔會入去呢個臨床試驗。 即係所以今次放寬都可以話係一個減少爭拗嘅一個方法係咪？ 係冇錯，即係對市民嘅期望啦，因為市民都睇到話我反而打咗針你都唔俾我，咁不如我直情唔打啦，咁你反而可能搞到有啲未打針都唔打針。等呢啲口服药噶啦， O K， 唔该晒崔俊明，多谢你， 多谢你，好。 崔俊明咧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嘅会长嚟噶。听一次七点钟新闻先。 有部分要求72小时完成。佢指出对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嘅特点，传播更快，隐匿性更强，有时候疫情发现时都已经隐匿传播一段时间。因此，为了更加提高早发现的能力，当局对核酸检测的组织实施指南进行修订，要求在更短时间内尽可能早发现感染者，控制传染源。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早横过沿岸地区。同时，与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为广东内陆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初时有雾，晚间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午夜的大约23度逐步下降至最低的大约1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文化博物馆那段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仲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安定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油塘的茶果岭道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油塘道交界的慢线封闭了的。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会变肥，又会影响牙齿健康，少甜走甜就是健康之选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开心日报日日发放正能量，朝朝为大家打打气。我哋推出 开心加油站。在疫情下，无论你见到、听到、亲身经历好人好事，欢迎你在开心日报的专业分享，我们有机会读出你的故事。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杜文慧、 陈淑兰、 黄桂兰、 林超荣、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同你齐心抗疫， 加油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啊！咁啊，各位對於咧就係處方呢個口服藥嘅指引咧有所更新啦嚇，咁啊放寬嗰個嘅年齡嘅門檻啦，以及係由70歲咧就降至到60歲啦。60歲以上，無論你有冇打針咧，都可以咧有機會係處方到呢個嘅新冠嘅口服藥嘅兩款啦嚇。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電話旁邊有黃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黄生 系你好， 系请讲。 系想讲两点嘅，咁第一点咧就系嗰两只西药啦，即系辉瑞嗰只咧，因为头先有啲师都讲啦，即系佢嗰个对冲同其他药嘅对冲咧系好大嘅吓，同埋头先佢都讲话，即系有一啲可能都几严重，甚至乎系有一啲致命嘅一啲风险，即系话禁忌症咁样。咁所以呢一只药咧用系一啲叫做中高风险嘅人，其实就系得药无所用。好啦，咁至于嗰个麦沙东咧。就因為佢又唔用得係孕婦，又唔用得係產婦，咁18歲以下嗰啲又用唔到。咁、根據翻阿志章教授佢嘅記者會講咧，佢呢麥沙東咧嗰個防入院咧外地嘅研究咧就係 30% 嘅啫。 你睇嚟阿黃生都睇好多資料喎，還是你自己有啲親身經驗咧？ 唔係呢個都係即係關注呢個嘅用藥咁即係了解啫。咁所以麥沙東嘅成效率都係低。咁、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咁、其實應該咧就係著重翻個中醫中藥嘅應用。 明白。OK， 好。 咁仲有第二點，第二點。 OK， 第二點 咁因為中醫中藥佢可以個人化嘛。咁第二點就係話係要做實證啊，即係話你唔能夠話以嗰只藥咧，你蓮花又好乜都好，你唔能夠用即係佢嗰個入院率嗰度去計算嘅。你係要用嗰個用藥嗰個人，咁佢真係咧係可以牽制到嗰只病毒嗰個情況。同埋可以點樣消解到嗰隻病毒？嗰、那個實際上邊嗰個人做檢測、做實證因為佢個人咧入唔入院咧好多其他因素噶嘛，咁所以你唔能夠話喂咁佢少咗入院，咁就話呢隻藥掂。喂，呢個完全唔科學噶嘛。 明白，好啊，多謝曬黃生。 係對付嗰隻病毒噶嘛，咁所以你係要實測，就係、用咗藥之後，咁喺嗰個用藥嘅人裏邊咁佢嗰個病毒嗰個變化。咁呢個先至應該係專家做嘅，就唔係啲專家喺度係發緊瘋。 OK， 好多謝曬黃生嘅意見嚇。聽到位聽眾先啊，有歐先生喺度，歐生你好， 係， 係請講啊。 提供少少資料啊，喺呢、輝瑞嘅網站度，佢嗰關於嗰個藥嗰本書咧，佢俾你任你睇嘅。咁你落翻去咧，佢嗰個叫做咩啊？呢、這個資料喺個 table 第十個。個圖表啦，咁我用中文講啦，佢嗰度對照群組咧，每邊都有1000人啦，你唔好計個尾數，每邊有1000人。咁食咗藥嗰班人咧，有8個就要入院同或者死亡啦。佢冇講死咗幾多個，佢冇講嘅。好啦，喺嗰個叫做安慰劑嗰班咧，有66個。咁但係你調轉諗啊，佢咁樣因為嗰個叫做風險嘅比例咧，咁你嗰個真係少咗66。但係即係咩 90% 嘅喺佢嗰個風險嘅減少係 90%， 但風險係好細嘅，因為咧有1000人唔食都冇事嘅喎。佢嗰個實數咧就1046人喺個安慰劑裏面，有66人入院，有幾多人死咗唔知啊？咁呢個係事實嚟啊！佢擺嘅圖表俾你睇嘅。 OK， 好多謝曬歐生嘅意見啦咁啊，關於一啲即係藥嘅效力嗰啲問題咧咁我哋都唔係專家啦咁我哋或者有機會咧就再訪問一啲專家 喺度。好多人喺度討論緊咧，就覺得有啲所謂證據咧就係嗰個藥廠提供嘅，即係嗰啲證據咁但究竟係唔係咧？我哋有冇一啲第三者嘅論述咧？我相信政府喺呢方面咧都要加強。 少少，如果唔係咧，就好多人都仲有疑心啊，即係變咗嚇。 嚇、嗯，咁、可能都要多啲去解説呢啲兩隻藥嘅一啲效力啦，嚇、適用嘅人口啦，以及係即係可能有啲乜嘢嘅副作用或者禁忌症係即係未必適合咧，咁都可能要多啲解説俾市民聽。 係 好啦，戴希立啊，不如呢時候都講講咧，就係全民檢測啦，嚇。咁因為咧就尋日咧特首就宣布咧就係暫緩全民檢測啊，嚇。咁佢都提出咗即係幾個方面嘅一啲考虑因素啦，吓，咁包括咧就系个时机问题啦，而家个个案数字仍然系高位啦，吓，咁如果咧即将有限嘅资源摆喺呢个嘅核酸检测上面咧，咁就呢个系专家都认为都未必系一个适合时机啦，以及咧就系香港嘅组织社区组织能力咧都比较弱啊，咁呢个都系佢话内地专家咧都有提出呢个嘅意见啦，咁香港就冇内地嗰只嘅小区管理、街道管理等等啦，咁而且咧要做到咧不漏一户啊，即系唔好漏咗一啲要检测嘅人咧。在香港来讲都是很困难。咁仲有呢就是话要需要的人手啦，咁都计了条数呢就是话要做这个的全民检测每日呢是需要80,000人的。咁就话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啦，同埋香港即都社区组织能力比较弱啦。咁佢就话要用好大的代价，但是实现的防控效果呢就未必是好大。咁佢讲出呢就是呢几项的一个因素呢就决定是暂缓这个的全民检测。 我谂特首其实都可以仲举多啲理由嘅，譬如即系进行嘅时机，因为依家人好多，就唔系喺人最少即系开始或者系啱啱水尾嘅时候去做咁有效啦。要用好多人力物力，咁依家我哋系有限嘅人力物力嘅资源啦。咁另外当然咧就系话你发现咗之后，后面啲跟进措施系咪可以做得到咧？即系我哋可以举到好多理由咧。是覺得香港去做咧個條件相對於內地咧就唔係咁成熟嘅，不過亦都有好多人咧就會提出，如果唔做咁咪點通關咧？因為內地係即係希望要通，即係落通係透過全民檢測。我啱啱最近啱聽到個新聞咧，大城市10,000,000人咧24小時裏邊做到喎，佢哋。咁香港更加佢哋開依個標準咧就更加遠啦。咁但係我諗，我哋都要睇下，如果我哋唔做，我哋係咪可以用我哋嘅最新嘅講法，用三減呢個諗法，而唔做全民檢測，用有限嘅資源同人力咧去做個三減咧，係咪都係一個符合香港實際嘅方法咧？咁呢個我哋可能要討論下呢個問題啦。 嗯，除了香港的社会状况、社区组织能力等等，究竟是不是适合做全民检测之外，其实做一些的讨论的，包括就是为了做全民检测，其实都是政府都动用了很多的资源，包括都有不少的传媒报道，其实很多的政府部门都已经是动员一些公务员、政府雇员去到就做，就是为着全民检测作出准备。另外就是刚才我们都讨论过啦，学校啦吓，咁政府都视察过唔少嘅校舍，咁就希望准备佢哋咧做一个嘅检测站啦，就让呢啲嘅学校咧放假啦咁。咁另外咧就系话要采购好多物资啦，包括系检测包啊、口罩啊，又咧就系要求即系请求中央嘅支援啦吓，包括中央咧就系派出一啲嘅人手，咁就话咧有啲报道话吓，早前已经准备咗9,000人嘅采样队啦咁。仲有咧，就係中央咧就都協助啦，嚇喺香港建設咧一啲嘅方艙醫院隔離設施啦，仲有咧徵用公屋啦等等，好多無論係人手方面啦、資源方面啦，都為咗呢個全民檢測咧就準備咗好多嘢。 即未做已經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啦。 而家暫緩嘅時候，咁呢啲資源係咪浪費咗？又或者可以用喺咩地方？ 轉移去第度咧，即係咁樣，係啦。 咁其实仲有即係譬如预算案方面啦，咁已经都话呢会预留咗200亿元呢嘅预算呢係做呢个嘅全民检测㗎。咁呢笔钱又如何处理呢？ 咁我觉得呢个就真係政府可以要有一个又係要有一个解说先得。咁同埋呢我諗有一批议员或者有一批人呢，我諗佢哋会好紧张，咁唔做全民检测就解決唔到嗰啲即係隱性嘅人咧， 幾時通關啊？同大陸啫，咁因為內地佢有佢個標準噶嘛，佢係一個比較從嚴嘅標準，咁唔做全民檢測，咪通關無期啫。咁佢哋有仲有依個問題要解決嘅。嗯， 好啦，我哋电话18723111,18723111,咁各位听众点样睇呀呢个嘅全民检测暂缓呢？我头先都讲啦，即係讲有好多嘅资源呢，好多嘅人手呢，其实已经就住呢个全民检测呢係做出准备啦。唔知呢各位听众系咪其中一啲即係参与咗准备功夫嘅人呢？咁大家见到而家全民检测暂缓啦，大家个感觉系点呢？个反应系点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㗎。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请一位议员同我哋倾啊，就有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系 两位 好， 系 嗱，阿特首咧就寻日咧都有去到讲啦吓，咁啊，因为全民检测动用代价好大，实现嘅防控效果唔系好大，就呼吁嗰啲咧就仍然向特区政府施压嘅要做全民检测嘅人咧要反思啊，会唔会系一啲议员或者系包括你咧？ 呢个问题我昨天答过几次啦。其实讲真咧，我一路都有反思，我喺度反思紧点解佢会都叫我哋反思。因为初话有能力做咧，系佢讲先嘅。我曾经讲过话，睇下可唔可以九日之内，全港市民可以验测三次啊嘛。后来他就收到说七日都得，咁我当然即系都好即系怀疑啦。咁我都觉得好似九日稳妥啲，同埋好似都要禁足。如果你唔禁足，咪交叉感染咯。咁一路倾落去咧，都似乎呢个版本。咁所以一路以嚟咧，上面好多支援啊，落嚟啊，我哋起好多嘢啊。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咧，我都一路都好支持噶。咁去到最后啦。佢話暫緩，佢暫緩唔係話而家覺得有冇需要做呢樣嘢，而係佢根本好懷疑有冇能力做得到。咁個問題就嚟啦。咁如果有冇能力做得到咧，就即係唔係暫緩啦，就根本取消咗啦，係咪？咁你今日冇能力，一個月後都唔會有啦。好啦，咁啊，我當係取消咗先啦。咁取消咗咁多咁多嘅資源咧，都冇法子啦。咁即系唔衰都衰咗啦，咁点咧？咁但系亦都可以话，喂，咁佢冇谂清谂错咩？咁多次讲完啲嘢唔算数，转态呢次系最瞩目同埋最多人触动好多人神经嘅，系咪？因为连带以嚟咧，就一定系通关无期噶啦，因为内地行清零政策，你要通关咧。你一定要有能力做全民強檢，因為你做全民強檢，你先至可以有機會清零噶嘛。你唔做就永遠唔會清零噶啦。而家擺到明噶啦，問題係每日幾百個咧，定幾十個咧，定幾千個嘅啫，一路落去，係咪佢唔會自動走咗噶嘛？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咁通關就無望啦。咁但係你問我係咪覺得一定要做咧？咁我亦都係一個好實際嘅人，如果政府自己都冇信心，我都唔覺得佢應該做，我都唔會支持佢夾硬做，只有就更加呢個怨氣，民怨即係沸騰啊，即係仲加即係啲人不滿意。既然佢已經講到好細緻，話計唔掂條數做唔到咧，我都覺得。冇法子啦，告一段落。咁告一段落呢，通关呢，各位就真係唔使諗啦。我今年都未必见得到。咁最紧要嘅呢，就係、是、我哋几时可以復常啊。咁佢就话4月21啦。咁因为佢冇做呢个全民检测呢，呢个復常其实就好被动嘅。係只不过叫做望天打卦，希望自自然然。到時嗰啲確診率低到，佢可以慢慢慢慢放寬，但佢亦都講到明啦，因為有啲咩事佢又會收緊嘅，因為事實上冇嘢，政府喺度主動做緊啊嘛，係咪咁係一個好被動式嘅復常？咁無論種種唔理想嘅嘢，我希望主動式嘅復常啦，我又希望通關啦， 但是我的角度呢，如果要做到这些东西，他一定要能力做全民检测。那既然他说了他没有能力做呢，我再说都其实没什么意思，亦都变成一个是不实际的人。那所以现在唯有就叫做是这样，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怎么说hope for the best 啦。 啊，即 系而家冇嘢谂到噶啦。 田伯臣，我想咁谂啦，即系你个人都唔系咁悲观嘅。即系我哋先唔好讲特首，即系佢嗰个态度嘅转变先啦。因为今日梁万年教授都有出嚟讲咧，即系佢就话，即系可能佢个讲法都一路其实系，我认为反而比较有一致性嘅，因为佢一开始嘅时候佢就话。即係特區政府有主體責任啦，有個智慧去解決啦。佢又提出三減啦，佢就唔糾纏喺嗰個動態清零同埋嗰個與病毒共存。咁今日佢就比較明確啲咧，就係話都贊成依家有限嘅資源同人力咧，就去做翻嗰個三減嗰類咁嘅工作。嗱，我嘅問題跟住落嚟咧，就其實有三個問題可以積極啲嘅，一個問題就係、是。做咗嗰啲功夫，或者依家慳翻嗰啲人力，有冇地方可以轉移，去使到嗰個疫情可以更進一步控制？依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正如頭先講咧，如果能夠做到依樣嘢，嗰、那個三減或者復常會唔會係一個代替？然後去喺依兩個前提下邊，我就係第三個問題啦。會唔會將來通關嘅標準，內地都可以接受香港，唔係同內地一樣？而是會有另一個標準去達至通關呢，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呢？ 我所理解就是，如果我們沒有能力去做全民檢測，將這些人真的分開而有效地隔離，隔離是包括家居，那這個強制家居的隔離一定是包括戴手帶啊，即係睇實咁啦，從而等佢哋慢慢慢慢自己好，先至有機會大幅減低呢個確診個案，令到我哋可以復常。我哋做唔到呢樣嘢咧，其實我哋係一個叫做點講啊？清零之餘咧，又叫做盡數啦。 唔係喎，我哋有啲我哋嗰啲科學專家都提出咧，即係就算我哋依家咁嘅狀態，有機會會變翻雙位數字，佢哋都覺得會有依個機會。 我知你可以變翻雙位數字，但係隨時又會起翻噶嘛。 係， 因為嗰條鏈永遠都係個社區嘛。 係， 咁嗰條鏈唔會無時無端冇曬噶嘛。除非我哋禁足一個月啦，係咪？或者除非我哋維持今日呢個咁嘅。即是很抑鬱的生活方式維持一段長時間呢，我都相信會一路路跌的，但是個問題是我們可以捱得多久嘛。 那 他現在說的是4月21日，那我不覺得4月21日是一個這麼短的時間可以自自動動跌到即是雙位數字，就算是的，他一放鬆呢又會飆回上去三位數字，因為全世界都有這個經歷的。佢嗰个限聚令一放松，啲数字即刻飙上去。咁人哋国家点处理呢？就系你飙上咪飙上去咯，我唔理你。咁你哋自己又中意验咪验，有病啊去医院。咁所有啲嘢照常做。咁但系嗰个就叫共存啊嘛。咁我哋而家未去到嗰度啊嘛。咁所以一定一放松咧，又会飙翻上去。飙翻上去嘅时候，如果佢繼續都是講緊一個動態清零的政策，它有沒有可能不再收緊呢？咁所以我預測未來咧，一定係會放鬆，跟住又收緊，又放鬆。 嗯，阿田博士， 所以我一路都覺得，如果有個全民嘅檢測，一次過將啲人分開，確診嗰啲隔離咗佢，慢慢等佢好翻，其他啲人咧就可以過翻正常嘅生活，咁啊開放翻嘅社會，咁等另外嗰批好翻咧就慢慢 join， 咁嗰陣時咧。應該都會有零星落索的那些確診個案的，但是那時候再搞追蹤啊各方面呢就易很多了，因為人數少很多嘛。但是做一次這樣的 大手術呢，在這裡吃一下藥啊，那裡即是敷一下個傷口呢， 我覺得就一路會有條尾嘅。咁但呢個都冇法啦，因為佢講到明佢冇能力做嘛。 咁即係話即係而家特首就話係暫緩啦，就但就冇完全排除將來嘅。咁佢都話即係要視乎疫情嘅發展呢就再作決定。咁頭先聽你所講，係咪你都贊成即係將來都應該要再做呢、這個即係再考慮做呢個全民檢測呢？ 如果佢今日冇咁嘅條件做，嗱呢個留意佢解釋暫緩的原因不是說現在時候未適合，可能要等個疫情啊跌到咁上下時間未決定呢，我就反而覺得這個是真的暫緩。他現在講話暫緩的原因是因為我要500個站，要幾多少人幾多少 人，要800萬人是 的、跟住呢就紀律部都要萬幾二萬有乜人物，咁呢啲咁嘅數字呢你三個月後做六個月後做一年之後都是呢啲數字唔會變㗎，係咪？我香港唔会少咗一半人㗎嘛，一样都係700多万人㗎嘛，係咪？咁所以如果今日唔做佢到时做呢，咁佢就真係认真难交代啦。咁所以我就要假设呢基本上係冇咗呢回事。咁冇咗呢回事嘅话呢、我哋就要面对呢一个长时间嘅时间可以通关。我哋上次你记唔记得我哋一段好长嘅时间係零确诊都要挨中央出手。先至叫做逼啦吓，或者影响到咧深圳肯同意开关嘅，你记唔记得？嗰时系几多个月嘅零确诊啊？你而家话俾我听，如果将来每日有双位、三位数字，可以通关，唔系嘛？ 好啊，咁其实呢就都想问埋你多一个问题，咁就关于而家即准备咗嘅一啲准备功夫啦、钱啦、人手啦，咁究竟嚟緊暂缓之后咁应该点样处理呢资源呢？想问下你7:30新闻之后可唔可以同你倾多阵啊？ 都得嘅。 好好，咁我转头再同你倾啦吓。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欢迎听众咧再打嚟咧就同我哋倾下噶。咁再讲一讲咧就系香港电台强制检测公告啦。咁就系呢个荃湾梨木树二村柏树楼、深水埗泽安村丽泽楼咧就进行围封强检，今日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咧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方航空公司客机喺广西梧州市上空坠毁，搜救工作继续。央视网报道，广西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员话，睇到比较大嘅飞机碎片机翼以及遇难者遗体。佢又话，搜救最大障碍系照明，大型嘅供电设备同照明设备冇办法进入。由中国民航局和应急管理部组成的国务院调查组赶到当地，指导现场救援善后和事故原因调查工作。调查组晚上将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交代搜寻最新进展。本港新增14,15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245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个案增至超过106万宗，死亡人数突破6000宗，增至6151人死亡，病死率上升至0.58%。对于新增确诊个案回落，但是死亡率上升，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解释，死亡数字会滞后一至两个礼拜。而家录得的死亡个案多数是两周前感染，因此死亡数字维持高位。新增的245宗死亡个案，其中8宗是送院前已经证实死亡，死者年龄56至92岁，其中56岁女死者有长期病患，没有打疫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表示，留意到早前有确诊者经核酸检测发现结果呈阳性，但未获安排入院治疗，在家隔离并康复之后，仍未收到隔离令。卫生处对此感到抱歉。欧家荣话会尽快将收集到的资料向有关人士发出短信，登入所提供的网址输入身份证号码，就可以取得隔离令。有关工作正逐步进行。 港怡医院将加强免费视像会诊及药物送递服务，协助正接受家居隔离的新冠患者及其他有医疗需要人士。港怡医院将会由本月24号起加强免费视像医疗咨询服务，包括由医院的家庭医学视像会诊中心提供视像诊症、基本处方药物、快速抗原测试套装及药物送递服务。服务会延续至4月底。视像会诊服务设每日诊症名额，有需要市民可以透过医院的网上系统预约。服务适用于9岁或以上人士。港怡医院表示，将分阶段提供150张床位，接收公立医院转介的非新冠病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初时有雾，晚间及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午夜大约23度逐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咁啊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范围仲系比较多车少少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交通回复畅顺啦。红隧九龙入口亦都系畅顺嘅。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近翠屏南村。九龙路面方面呢，咁提下大家啦，观塘嘅翠屏道因为有工程啊，翠屏道南行线去观塘游泳池方向，近住观塘道交界嘅慢线咧系封闭咗嘅，经过时间小心啦。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之前新墟段啦，同埋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都比较多车嘅，而家交通回复畅顺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同埋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回。晚间工程方面呢，早少少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凌晨时间有工程㗎，喺凌晨一点去到清晨嘅五点钟，大埔公路介乎沥源村六泉楼至到沙田广场嗰段会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啊，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警告指示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心路面的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我哋七点半新闻之前咧，就同紧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倾紧咧，就系特首宣布暂缓全民检测呢件事啦。啊，请翻田北辰出嚟先，田北辰。 系 系嗱，我头先都講咧，其實就政府都就住呢個嘅全民檢測咧，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啦，包括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就預留咗200億元啦，另外咧就係請求中央支援咧，亦都係即係據報咧係預留咗9000名嘅採樣人員啦等等。嗱，而家暫緩咧，咁其實呢啲資源應該點樣處理咧？係咪浪費咗咧？ 香港而家面臨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打針，盡快。全部市民可以打完三針的科興或者兩針的伏必泰，這個是基本上現在唯一剩下來我們特區政府要專注要做的了。以前呢就有全民檢測啦，現在就暫緩啦，暫緩就無期的了，不知道何時的了，我也都不會覺得他會做。所以呢，怎樣令到香港可以達到專家講九成半的香港市民啊，可以打完三針呢？這個就是香港可以一次過脫離目前這個困境的最大的契機。所以 內地有人手有專家可以嚟幫手游說啲長者啦，有冇其他方法啦？嗰啲隔離中心呢其實就絕對係有用嘅，因為基本上一個人確咗診，留喺屋企今時今日被逼嘅啫，唔係一個最佳選擇。因為你喺屋企，你屋企可以有兩歲以下嘅細路仔打唔到針，亦都可以有老人家冇打針，亦都可以有老人家打咗針都可能會即係出事。咁所以基本上一確診嘅人應該係唔好喺屋企就隔離嘅。咁但係一路以嚟都係因為太多人確診啊嘛，唔夠啊嘛。咁所以而家追翻嗰個供應量咧，跟住嗰啲確診嘅人數一路路跌緊咧，我就希望可以做到真係物盡其用啦。咁去到嗰個地步咧，我哋香港就去到另外一個境界，係我哋從來以前未試過嘅。即係咩咧？即係第一，好多好多人打咗針啦。第二咧，就係任何確診嘅人咧，都會唔需要喺屋企傳俾屋企人啦。去到咁嘅地步，去到嗰陣時咧，我就覺得香港會穩定落嚟。啊，咁嗰陣時，無論你清零又好，你叫佢乜都好咧，都唔會出大事，亦都社交距離咧唔需要收得太紧。 嗯，田北辰，我咧就想即系试下我哋即系向前看啦。即系当然，我哋而家都好多变化啦。嗱，譬如举个例咧，就阿梁卓伟教授就佢有个睇法咧，就系、是、动态清零咧系中途站嚟嘅啫。其实个最后个总站咧都系会使要希望个疫症咧变成一个即系弱化咗嘅风土病。好啦，如果我哋要由呢度去到嗰度咧，咁我哋咧其实需要有啲条件嘅。咁简单啲讲个条件，你即系话讲咗一个好重要啦，就是、个接种率要好高。另外我哋嗰啲资源咧同埋能力咧就提升咗之后咧，而且系可以随时后备嘅咁样。咁嗱，如果喺咁嘅情况下面咧，假若我哋出现一个时机，呢、這个时机咧，我哋嗰个每日嗰个出现嗰个疫情咧，去到兩位數字或者一個很低的三位數字，你覺得仍然會不會是那陣時就是做一個全民檢測的最佳時機？並且如果在之後我們做好了一些跟進工作呢，就出現了通關的可能性呢？ 你問得我這個問題，即是你還有少少質疑特首講暫緩的評價啦。 他的暫緩的意思都是有機會做的，即我假設是這樣，暫時 不是我的睇法不同啦，佢冇话暂缓，系因为佢觉得而家唔系最好时刻啊嘛。 我知道佢有讲，不过唔系唯一嘅，佢有讲能力，即系咁样吓。 咁但系老实讲，佢讲得咁详细，点可能将来又会有咁多能力咧？一句讲晒啦，梁万年教授落咗嚟睇咗一轮啦，都知道香港人咧系好特别嘅，好有个性嘅，好有自主嘅，我哋香港人。跟其他地方不同的，所以落呢个全民强检呢绝对不是想象中咁易的。咁啲人唔做你又点呢？咁你又系咪拉佢呢？咁好多好多啲问题出现啦嘛。係咪咁，所以基本上系大家都知㗎啦。咁佢唔做就以后都唔会做。咁但係最紧要就话，如果我哋打针可以去到嗰个水平，跟住我哋呢啲隔离中心又可以確保每个確診者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嘅话呢，其实长远计咧，卓伟讲嗰样嘢，基本上系全世界都行紧噶啦。我睇翻历史，每一百年咧，人类啊，地球咧就有一个大嘅瘟疫。唔知一百年前有咩 flu， 再二百年前又好似系 cholera 定唔知乜，全部都要搞成三年到先至开始咧，有抗体啦，有疫苗啦。有呢样嗰样啦，咁 弱化啦，即系个系啦。 咁我哋而家呢件事就系2020开始嘅，数三年就系2023嘅二月，系咪？咁而家就距离2023年嘅二月咧，就仲有八个月，我就好信历史嘅。我觉得呢只嘢咧，无论点都系同历史以往差唔多，都系三年到嘅啫。咁所以去到年底。開始啲人你知嗰陣時都係因為有疫苗啊嗰啲嘢先救返即係人類咋嘛，係咪？咁所以我哋而家有呢啲嘢有晒啲架撐嘅，就等等一段時間呢 就真係個個都係當係一個即係流感嘅咋，流感嘅咋，係咁啊。 Okay. 咁所以我覺得遲早咧，內地都會轉嘅。咁佢都開始講話中國式嘅共存啦。 係。 咁即係基本上大家都要經過一個階段，但唔同國家唔同時段咧，佢係某一啲嘢適合，某一啲嘢唔適合。我哋因為個接種率老人家仲係太低，暫時唔適合去諗話即係唔去守住清零嘅。 嗯， 但所以個接種率係非常非常之重要。 Okay. 內地咧都仲有好多人冇打齊三針嘅，聽講好似14亿人，仲有亿几要打第三針。 嗯， 咁睇個速度咧，嗰亿几人打完第三針，可能都係去到今年年底。 嗯， 咁所以大家都係追求緊呢個目標啫嘛。 OK， 好啊，唔該曬田北辰啊，多謝你。系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嚟噶。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大家点样睇今次政府系宣布暂缓全民检测咧？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一位听众吴小姐喺度，吴小姐你好， 你好啊，唔该， 请讲。 我咧，我想讲一讲啊，你哋嘅特首，佢根本咧由头至尾咧，佢都冇谂住去禁足啊。去帮我哋做全民检测嘅，即系佢根本冇嘅话咧，其实我觉得佢喺上个月佢就唔应该讲话咧，我哋将阿梁万年嚟咗啦，跟住佢就话我哋会做全民检测。当佢讲咗呢句嘢之后咧，你知唔知我哋香港嘅市面咧系点样啊？ 系个超级市场都清晒吓，系啦， 系啦，清晒。咁啊，跟住好啦，跟住咧，后来咧就话啦，我哋唔会做嘅。咁变咗咧，个个屋企嘅雪柜就多咗好多嗰啲肉类咯。 系，你自己有冇都系食抢购嘅一份子？ 咁而家咧，佢而家咧，佢就话我哋唔会做噶啦，你哋唔使谂啦。咁但系你而家你唔做嘅话，去到下个月你去开放嘅话，我够胆讲一句啊，你咁开放嘅话，咁咪即系大家一齐系滥炒咯。 嗯， 系。唔係咁佢開放佢都有宣布一啲循序漸進嘅措施嘅， 都等到四月二十號先至放寬嘅。 你咁快俾個希望市民咧，其實咧係唔應該嘅。你睇一睇，即係到期時兩個禮拜之前嘅四月中咧，兩個禮拜之前啦，你先至好講啊！你咁早講咧，到期時咧，人哋個個以為準備曬，以為係得啊，真係開始啊，食肆啊，成啊，整請曬人啊，點樣？到其時原來是不得的，學校我諗住翻學的又不得的，你人家諗住有些甚至乎諗住話，唉咁啊就嚟快的啦，會通關的啦，咁其實根本大陸不會被唔會同你通關的，你咁多人確診，你睇下你而家今日日日咁多人確診，人哋驚咗我哋啊！ 明白，好啊，多謝曬啊，吳小姐嘅電話嚇，咁啊仲有黃小姐喺度，黃小姐你好， 係黃小姐，係 嚇，本來我都有自己嘅諗法嘅，即係 before 我聽啊。田北辰讲之前，不过我听完佢讲之后咧，我都觉得特首未必会做咯。全民检测嗰度真系 吓，因为点解你觉得佢话即系暂缓啫，佢唔系话完全唔做，点解你会觉得佢唔做咧？ 因为佢而家都冇信心做，又点会做咧？真系 咁，你本身赞唔赞成噶？本身赞唔赞成啊？ 即系如果你原先想赞成做嘅，你都系嘛？ 我觉得咧，学阿梁卓伟所讲咧，其实系第六波一定会嚟嘅。 系 咁，不如你掂埋心水预备第六波仲好啦。你打晒疫苗，最高嘅嘢个其实个重点应该咧就系即系提高嗰个疫苗接种率。而家五千几条人命话咗俾你听，打疫苗个重要性咧已经系咪先？四百几万嘅市民已经经过第五波洗礼啦，有晒抗体啦。 系咁啊，呢个广大嘅推算啦吓。 系咪？点你点解会咁舒服嘅？你今次 Omicron 中咗都咁舒服嘅？点解重症嗰个唔系你死嘅，唔系你啊？你打咗疫苗啦，就咁简单。你打咗疫苗，你就打咗两针最基本噶啦。咁你就算中咗，你匿埋食药休息七日已经出翻嚟啦。各个知噶啦，呢啲全部市民中晒嗰啲都知噶啦。你任何一个做街头访问，都知道打疫苗系几咁重要，系咪先？ 明白。 所以我觉得，与其你全民检测，你不如跌埋心水预备 迎接第六波啦。 好， 你打疫苗先系为根本啊嘛。 好多谢晒黄小姐嘅电话。咁政府都有讲话系希望趁呢段时间系再去推高嗰个疫苗接种率嘅吓。头先我都引述啦， 即系老人家、小童咁样。虽然特首话佢都唔会逼啲细路仔打，不过正我听正话听教育局好似宣布都系。希望由七成 消息，我暫時係消息啦， 係啦，暫時都係希望由七成去到九成，咁都係鼓勵性，都係一種措施嚟嘅，鼓勵打。 嗱，咁特首就話咧，即係希望將嗰個第二劑疫苗接種率咧，就由而家嘅八成二咧，咁啊爭取喺個幾月內咧就提升至到九成啊嚇。咁亦都係即係而家有好多一啲院舍嘅一啲接種計劃、外展嘅接種計劃啦，亦都有社福機構係上門嚇，就為一啲嘅長者打針啦，亦都係咧就繼續去到推動一啲嘅兒童咧去到接種啦。咁就睇睇咧究竟嗰個疫苗接種咧係可以點樣發展啦。好啦，呢個時候都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再傾啊。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啦。咁啊，讲一讲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先。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荃湾梨木树二村柏树楼、深水埗泽安村丽泽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噶。咁啊，戴希立话继续讲讲关于全民检测嘅暂缓问题啦。嗱，其实我哋都头先都讲啦，其实就住全民检测咧。都做了不少的准备功夫，包括就是在请求内地的支援，增加采样人员。香港其实都是曾经都要求呢啲检测业界呢都去到提升呢个嘅检测嘅能力吓。咁包括呢就喺马鞍山体育馆呢都设置咗呢个火眼实验室，希望呢就提升呢个嘅检测嘅能力。咁而家啊其实呢就多咗市民用快速检测自己去喺可能喺屋企就自己做抗原检测啦。亦都呢就係而家就暂缓呢个全民检测啦。咁其实而家嘅检测能力吓，检测资源好似咧核酸检测方面咧就剩咗唔少资源喺度咯吓。咁究竟点样处理呢？ 就唔系，政府一又叫嗰啲依家即系围封嗰啲大厦嗰啲要用翻呢啲资源， 即 系唔好自行检测， 重新发出翻呢个强检公告啦。 唔好嘥咗啲资源，系啊。 吓咁啊，究竟系咪咁样咧？吓，不如我哋都请嚟华星诊断中心嘅董事长胡定旭同我哋倾下啊。吓，胡定旭你好， 胡定旭 你好， 系 你好， 咁你哋所属嘅集团就系管理呢个嘅火眼实验室啦。吓，咁其实就而家冇暂缓咗全民强检，咁你哋火眼实验室其实会唔会都可能系即系冇需要有咁大嘅一个检测量咯？ 第一，我谂疫情嗰啲嘢大家都好难讲啦。咁而家系低咗啲，咁但系譬如你睇开香港大学讲话，可能仲有第六波、第七波嚟。咁我觉得我最紧要咧就系喺香港咧系能够足够检测量，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可以为政府提供或者做呢个检测。咁譬如如果大家记起2020年嘅时候五月份，呢个检测量好少。到我哋嚟咗之後，而家就即係大幅提升到而家。我諗全香港幾個大實驗室加埋啲比較細規模啲嘅，都係幾十萬一日嘅單管。咁所以我哋嘅檢測量已經係大大提高咗。咁呢個不時之需啦。咁好多嘢唔可以話啊，我要先至搬個實驗室嚟嘅。呢個唔係話撳個掣就嚟到啲嘅，需要人、需要儀器、需要呢個物理空間嘅。 即係檢測。檢測的實力等人啦，即係應該做到呢個啦，就唔係人去等嗰啲。 呢個都係特首都講過呢句 啦。係啦， 係咁，同埋而家咧因為譬如好多圍封嘅時候咧，前一 段時間實在太多啦，咁變咗有啲部分嘅違風咧，政府用咗呢啲快速檢測。咁如果你從即係比較科學上嚟講咧，你揾你違風嘅地方個風險一定高，咁風險一定高，應該就先用核酸查咗一次先，跟住其他嗰幾日先用快速嘅。點解？因為大家都知道核酸嗰個靈敏度係高好多嘅，咁所以就做呢兩個手段，大家一齊用係會比較好啲嘅。 嗯，咁簡單啲嚟講，其實即係之前做啲準備啊，即係大家都可能預期會有做全民檢測啊，咁而家暫緩，咁啲功夫有冇嘥到呢？ 我覺得冇嘅，因為第一我哋真係能夠將香港嗰個檢測量係提升上去啦，咁呢、這個中短長期對香港都係好嘅。咁當然啦，譬如過一段時候覺得個疫情真係低咗落嚟，咁可能我哋將一部分由國內調過嚟嘅員工可能係翻翻去啦。咁但我覺得即係呢個實驗室啊，呢啲儀器我哋都繼續會留喺呢度嘅。 嗯，即係其實都有一啲你哋自己內部嘅人手調配，咁可能就即係將一啲內地嘅人手調翻上內地。 系，我哋系调派咗大概300人过嚟噶啦，由一月份开始，咁就即系不断系增强呢个检测量。咁如果而家即系我哋唔会即刻调翻走嘅，咁当然要睇个未来个疫情嘅发展嘅情况系点样样。咁但系最紧要系能够即系需要嘅时候，我哋有足够嘅实验室、足够嘅检测人员喺香港为市民服务。 阿胡定，我哋其實就即係要即係其實你嗰個彈性咧，就其實係主要係指內地嗰啲請過嚟嗰啲，即係如果我哋香港真係有個唔需要咁多嘅時候咧，嗰部分就可以翻內地。不過我見到今日有個消息咧，我唔知道你點睇咧，因為個檢測量同埋個化驗咧，就除咗係個人數之外咧，仲有一個速度嘅問題。咁今日我睇到內地話，如果1000万人嘅城市咧，佢哋希望24小時內要做到，咁啊，如果你覺得香港現時我哋嗰個能力咧，除咗係人數方面咧，會唔會個速度咧，亦都可以加快咗嗰、那個，譬如個結果嘅發放啊等等，會唔會加快咗咧？ 內地個要求咧就係、是、一個500万人嘅城市咧，兩日內要做曬個全民檢測噶啦。咁當然啦，嗱，就正正係你幾時做呢個全民檢測啊？嗱，譬如深圳今一次咁一。幾十個佢想做全民檢測，變咗佢係可以用混樣去檢測嘅，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放喺實驗室，而家係10万個單管，但係我哋開頭嗰個陽性率低咧，你嗰10万係可以同時去做50万至100万個 test 嘅，但係而家香港而家呢個高峰期咧，做混樣係唔實際嘅，咁所以即係香港嗰個 capacity 即係個通量，其實如果喺平常時候，即係如果啱啱個疫情一起嘅時候，我哋做咧，香港我覺得個檢測量係未必100%啊，都我覺得足夠應付嘅。咁香港750万人咧，如果根據中央即係衛健委嘅要求，就3日內要做曬。咁呢個我覺得，如果我哋真係動員曬好多人啦，同埋中央又支援我啲採樣員，咁我哋自己提供一啲登記啊，各樣嘢嘅，咁我覺得係可以做得到嘅。 嗯，想同你傾下關於而家即係香港嘅檢測策略啊。咁隨住2月尾開始咧，咁政府就承認快速測試嘅結果啦。咁而咧即係市面上咧啲快速測試嘅套裝都係買到啦，政府都有派啦。咁啊多咗市民做呢個快速測試，咁啊你哋所營運嘅啲核酸檢測站咧，咁就少咗市民去啦。咁以前排隊嗰啲狀況就見唔到啦。咁你覺得有冇嗱？而家就政府就話將會做翻強檢公告啦，咁可能咧就安排翻啲市民咧就去呢啲嘅採樣站嗰度做檢測啦。你覺得係呢個檢測嘅策略係咪需要調整？即係多啲市民用翻呢個嘅核酸檢測站咧？ 我諗尤其是高風險嘅地區或者佢哋污水就好犀利嗰啲，其實應該第一個 test 應該係做核酸嘅，因為核酸嘅靈敏度係高好多嘅。咁大家都知啊，即係嗰個快速同埋核酸其實係兩個即係個靈敏度係爭啲嘅。咁如果譬如話呢棟大廈你覺得佢污水好犀利嘅，咁應該做第一個步驟去做曬呢個核酸，就唔好等有啲人走漏咗。咁跟住拖第二日、第三日可以做翻呢、這個快速。咁我覺得就係即政府調整策略，亦係即係啱嘅。咁同埋當每日幾萬嘅時候，你淨係做核酸，你真係做唔到嘅，即係做唔到咁多個嘅。 嗯。 咁其實即係或者調翻轉咁問啦，即係其實會唔會因為即係而家都少咗人用核酸檢測啦，咁即係少咗人去一啲採樣站、社區中心啦，咁變咗會唔會政府啊，不如都俾翻啲檢測量俾啲即係檢測站啦，即係可能即係多啲發啲強檢公告，咁就讓即係有啲市民即係用翻呢、這個少咗人用嘅檢測資源啦，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我谂唔系咁嘅理解，因为我谂就政府系去用呢、這个核酸咧，呢、這个佢哋边度围封啊，边度强检，佢哋一套好科学嘅方法去做嘅。咁正如当日实在香港一日几万人嘅时候，你如果啲人涌晒去呢、這个检测中心，等大家都睇到啲长龙，根本系消化唔到。咁而家我谂就系点样做一个平衡。核酸同埋快速測試點樣做一個平衡，係令到大家能夠更有效咁去抗疫。 嗯，咁仲有就係、是其實而家你見到即係。是不是继续去做强检公告呢，即是现在做多些强检公告，其实是是不是这个时候是不是适合、去做多些强检公告，就即让多些市民去做这个核酸检测呢？ 我觉得应该的，即如果去高风险地方，尤其是我觉得围封呢个范围可以围封大一点点，就变成大家安全一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传闻就是褪后啦。但是我们为了减低风险，譬如某一个区有两栋大厦是个风险很高，那是不是除了两栋大厦周边那些大厦都应该是纳入强检那里呢，围封那里，那令到其实你是经过一段时候呢，其实你等已经做了一个全检，不过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候，那譬如当日去葵涌村16栋楼是不是可以一次过做呢，那时候一日封一栋，那就变成是不是没有那么有效率呢？ 我想问多一个问题呢，就是就正正是因为核酸检测嗰个嘅结果呢是零敏感啲啦，比较容易啲验到病毒啦。咁有啲康复者啊，佢担心可能佢自己可能已经好返㗎啦。咁但係因为核酸结果呢就仲係检测到佢阳性，咁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出现㗎？ 会嘅，如果尤其是啱啱好翻冇几耐，咁有阵时系会出现呢个情况嘅。咁但系呢个唔紧要嘅，如果你真系感染到，咁佢仲有另外方法，佢可攞你嗰个基因去 check 出嚟。咁我听专家讲，唔知真定假啦。如果你系咧，你饮多啲水会帮你嗰啲病毒嘅余留咧系冲走啲。 哦，啊，即系饮多啲水会得嘅，即系咁样吓。 佢又唔知真定假嘅。但是真的会的，你感染了之后一个短时期内去验核酸会验到你是 positive， 但是 positive 的意思你可能你那些已经死了的病毒在里面。 嗯， 即是跟着胡定的讲法呢，即是总之我们的检测能力提高了呢，就可以个区可以大一点，就我们希望个强检的部分呢全部都是用核酸检测，那么亦都依家啲站就唔会好似依家咁空噶，我谂将来 时间关系啊，同胡定庸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 多谢 胡定庸咧，就系华星诊断中心嘅董事长嚟噶。咁今日嘅自由风节目时间就嚟到呢度啦，拜拜。